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戊戌维新以后，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，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。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，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。有次考秀才，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，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，名次排得很靠前，所以他突然气场让家人很着急。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。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，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。周作人曾回忆说，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，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。由是可见，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。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，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，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。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。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，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，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。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。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，如果它没有的话，整个世风也很难发生改变。八股文依然是世人的主题，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 ABCD，还会受到嘲笑，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。世风不开，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。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，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。淮军当时最洋化，连喊少席立正都是用英语，但他们只是练兵，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。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，虽然拿上洋枪了，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，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。洋务运动时期，有个英国军官来到中国考察，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。他疑惑，为什么英国人用的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呢？当时中国用的还是钱装枪，需要先把火药压进去，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导石。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，这样万一火药不幸爆炸了，也只是朝外射出去，对人没有什么伤害。但中国士兵却不同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，然后去导石火药，这不是玩命吗？最有意思的是，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，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，看哪里的都有，就是不看前面，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儿了。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，哪有这样打枪的？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。到后来，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，直接压子弹。最初弹匣的容量不一，八发、九发、十三发的都有，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。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，噼里啪啦的就开始乱放，大家都拼命的放，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，反正就是密集的放，弹如雨飞啊。义和团的时候，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，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，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，反正也打不到人。中国人打枪不瞄准，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。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驻中国记者、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里寻在一旁观战。他说，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，但一个人也没打着。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，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，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。当然，他的说法夸张了， 但按照历史的记载，段祺瑞逃匿时，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。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，机关枪哐哐的响，炮也轰了，飞机也登场了，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。可见莫里寻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。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，与这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，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，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，然后他们一冲锋，这边就垮掉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装样子，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，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。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，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。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。工业上也是，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，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。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，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。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，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，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，其实只有翻译人才。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，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昂的薪金，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，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。因此，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。但是，反观洋务运动，我们也发现，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。同样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，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。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却不排斥。你看，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，也没什么文化，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，很快就喜欢用。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，大家都觉得新鲜，发现它跑得快，都喜欢坐。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也要去，就是喜欢上去坐坐。我前面也讲过，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，当地人也是有事儿没事儿都去坐坐。可以看出，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，并不是排斥的态度。在英国，火车刚出现的时候，农民都非常恐慌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，奶牛就不产奶了，母鸡就不下蛋了。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。但中国人就没这样的担心，除了一些士大夫。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，那时他们怕电线。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，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，但需要架设电报线，一路的埋杆走。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，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嘛的。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谣传，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魄的，小孩子的魂被收走以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，这一类的谣传很多。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，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。轮船是可以装人的，枪是可以打人的，这些都好接受。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，他们自然会对其有莫名的恐慌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、搞现代化有好处，而且中国的农民，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，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。中国人的文化水平，尤其是男人，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，一般都要高出很多。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，而中国印刷术发明的早，出版业一直都很发达，所以书籍传播得很广，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，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。一个家庭 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，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，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。这样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以后，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。中国搞现代化，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，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。但关键问题是，在最早的变革中，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，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间人才长期匮乏。这也能够说明，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。日本开始工业化时，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，只是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官督商办，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。但在中国，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，由官办到官督商办。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管商人办事？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，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进现代化的主体，完成私有化呢？就经济改革而言，在自强运动中，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，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，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？其实，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，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，反思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，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。虽然刚才我提到，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，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，比如，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，大机器、大锅炉、大烟囱林立，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。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，很多人不敢去做工，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，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，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。像陈启源，现在一般把他看成是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，他在他的老家及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的机器，开办了一个缫丝厂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，这样做起来比较慢，效率也比较低。陈启源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，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，不仅地方土绅抵制，普通老百姓也抵制，根本没办法办下来。后来他想到一个招，就是重新变通设计，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，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，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，然后就很容易的将工厂办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着抵触的情绪，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。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，而对现在的现代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积极性一般都要差一点。